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的独白，呢个系我哋新嘅录音室，大致执好啦。咁旧嗰边都仲保留嘅，咁咧就两边做啦。咁咧就上一次做节目，咁啊讲一啲以前陈年往事啦，关于解放军啊，关于城啦。咁有啲人话你开人名啊，出卖朋友乜乜，我咁样讲啦。有啲话你可以加录音各样嘢啊，话我哋揭露佢解放军好多事啦，咁做节目就係想听真嘅。咁如果你话加嘟，咁既然都讲咗出口咯，即係我个人嘅性格讲咗出口就算啦。得罪人又唔係第一次，每一日都有人讲，不过最紧要嚟睇。啊！我老三讲得最好，最紧要嚟睇，因为点解咧？喺我嚟讲咧，呢啲已经系往事啦。吓，咁啊，而家譬如做地盘又好，虽然都困难嘅，咁就系咁啦。咁嚟紧啦，即系讲一讲，唔好成日讲以前啦，讲翻近期一啲，或者未来一啲嘅中港车司机啦。而家好多嘅中港车司机咧，基本上。就淨係做過關司機，大概一個月。如果你肯走三轉嘅大陸車司機嚟到關口，然後你揸過關，去到香港啲櫃場或者倉庫擺低，然後咧就攞第二隻櫃上去，跟住同大陸個司機再轉再乘。咁一日咧可能做十幾個鐘頭時間，但係唔辛苦嘅，但係真係要捱十幾鐘頭，30,000蚊到啦。而咧。其他嗰啲就20,000蚊到啦，即係如果你做走兩轉咪20,000蚊咯。而家基本上所有嘅嘢咧都淘汰咗香港嗰啲物流公司噶啦，除咗空運，一般咧所即使係香港所有嘅倉咧，都係大陸公司大陸人係淘汰咗我哋噶啦。有陣時唔到你講嘅，有啲人成日話：哎呀，你做呢啲節目成日懷緬過去。或者有阵时你哋讲小姐啊叫食，其实我哋都话啦，我哋唔系做啲黄色嘅节目嘅，系讲我哋而家压缩到点，咁定位咗大湾区，香港啊打咗落嚟，但系有几多货运做唔知道，但系咧呢条桥开通咗之后咧，就令到咧好多嘅佛山啊。江门啊、中山嘅厂啊、南海啊、顺德嘅厂咧，可以经由呢边啊，就直接过嚟咧就大屿山空运，因为香港而家仲有得做嘅就系空运，船运系越做越萎缩噶啦，即系船运咧，即使系做咧，都叫内河船。点为之内河船咧？西江啊、珠江啊落嚟，然后直接到码头，咁咧佢哋。就唔使车，系船。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全盛时期嘅中港货运车司机咧，系基本上系有30,000部。而家真正行紧嘅唔过4,000。咁有啲人问，听节目啦，话哎呀，点样租个牌3,000蚊一个月啊？咁其实之前我做节目讲过，再讲一次啦，就系。所有嘅中港车一架车系而家个制度就系一个主司机就四个副司机，咁你一定有个主司机先有副司机嘅。咁好啦，你只要有中港货车牌，咁你唔想揸呢、這个即系揸呢架车，咁你咧就肯定。可以帮一啲大陆车，因为大陆车啦嘅中港车就做主司机，譬如好似点解咧？即系主司机就过关嘅啫。咁而嗰个人一个人系揸，头先我所讲嘅形式，一个人可以揸3部车、揸4部车。点解啊？因为佢可以一架车做主司机，然后有4架车可以做副司机，咁就换句话可以揸到4架车至5架车过关。咁但系。佢做副司机呢啲车，佢都要有一个主司机嘅，咁佢就能够同你租咗你嗰个驾驶证去做主司机。 咁咧就揸过关个唔使你翻工啦，揸过关嗰个就系副司机。咁主司机咧，即系你啦，就只不过话你将你呢个牌，你个车牌上咗去呢个车管所同埋呢个省公安厅注册咗嚟呢一架车嘅主司机，咁就完咗噶啦。但系因为佢一定要挂扣你呢个牌，你嘅车牌，咁佢就会俾3000蚊一个月你。咁当然啦，当一个总一个司机做中港车可以揸四部车嘅，咁平均一转系10000蚊嘅，即系架车10000蚊啦，每日做一转啦，咁3轉咪30000，即系月薪咁计啦，啊，差唔多呢个价钱噶啦。咁咧就佢冇你呢个车牌，佢冇办法做得到。而嗰啲运输公司啊，国内嗰啲运输公司啦，其实一般做法都系国内运输公司。国内运输公司咧，如果咁样做，佢就省咗直接请香港司机，因为未必请到人先。第二，四部车就要请4个香港司机，咁佢成本更加多。咁佢就唯有就系用大陆司机揸程，香港司机走过关，过关之后就由香港嘅仓嘅落嘅 local 即系做运输嗰啲入仓，咁样做法。咁你点解咁样咧？就话多3000蚊，即系你个牌值咁多钱。仲有呢、這个牌系唔影响到你去搵食嘅，唔系唔影响你娱乐嘅。譬如好似你咁，你翻到大陆，哎呀，有个朋友借部车我揸，你个驾驶执照依然喺你度，你一样可以揸嗰架车，边度去边度去，系冇关系。呢、這个先至系现实。而四周围到今时今日，系好多人都用咁嘅方法系搵紧钱，即系等于全民退休保障。我哋成日社民联又好咩都，哎呀，全民退休保障每个月要争取3000蚊，其实就系呢个数。未来嘅港珠澳嘅客车车牌亦都有呢个功能，都系一个主司机，4个副司机，客车计。咁如果你呢个牌卖咗俾大陆公司或者大陆人，佢系冇本事揸车过关，而每3个月呢架车一定私家车一定要落嚟香港走一转嘅话，即系佢一定要一个香港人做主司机。咁嘅话，你揸住个私家车牌，而家开价都系3000蚊，因为佢架车实际唔系要过呢条桥，佢系想买咗架车，然后喺大陆用。咁但系佢一定要有个主司机嘅，系香港人，所以佢肯俾3000蚊。咁有啲人问，点解佢俾3000蚊你又买个牌有咩着数？其实讲过好多次，因为呢架车冇限行，呢架私家车。第一，第二就是可以买进口车，好平。因为进口车大陆好贵，即系我举个例，如果香港买架270万嘅宾利，呢个事实嚟嘅，就唔系举个例，大陆系要买600万。咁你做个车牌，买个车牌40-50万啦，人仔每个月俾3000蚊你，唔争几多钱，佢车价都赚咗。第二冇咗限行，咁你点样啊？喂，我咁我做主司机有咩责任啊？冇，你唯一嘅责任就每3个月要揸佢呢架车落嚟香港兜个圈，又翻上去。咁而家一般做法咧，即系黄江或者深圳湾嗰啲牌嗰做法咧，就系、是、佢你每揸落嚟一转咧，佢俾1000蚊你。然后到年审嘅时候，即系年审就是大陆要验车，就又要你需要你帮手，佢又俾1000蚊你，即系唔关个3000蚊一个月嘅事。所以如果而家有个中港车牌咧，私家车有货车牌咧，系有价有市，同埋只系你做一个登记手续。咁有啲人问，如果人哋攞咗个牌，而佢发生交通意外，又或者佢过关嘅时候，呢架车可能有第二个香港人揸，我唔知道啊。出咗事，或者做走私，或者间上嗰间公司出咗事，牵唔牵涉到个主司机呢？咁亦都好坦白咁同你讲，唔牵涉，因为大陆好简单嘅啫，同香港一样，一人做事一人当， 边个犯事就拉咗嗰个，你系只系登记司机，你不在现场，人哋亦都冇证据话你参与咗呢件事嘅话，系零，个风险系零。呢、这个就系而家香港一啲过气嘅，就好似我咁过气嘅中港车司机，或者而家现任嘅中港车司机，佢哋搵食嘅额外嘅外快。二，中美贸易战真系打到嚟啦！呢两个月嘅中港车系好紧张，因为圣诞货落完噶啦。今日做节目已经系十一月一号啦，其实一到十月底，所有嘅货已经落晒噶啦，包括空运货都落晒噶啦。而家就讲一月嘅货，即系过年嘅货，过完年嘅货之后，我哋先至真正睇到对中港车嘅影响。而家我话俾你听，系由朝做到晚，因为订单落嘅唔系现卖现卖，系要组成一年前或者半年前落嘅 order， 嗰时未有中美贸易战落咗 order 嘅时候，而家嘅来料即系三支厂系要出晒所有嘅货，所以而家系旺嘅。但系到今年嘅一月之后，我估整体嘅中港车下跌20%到啦。咁你可以话仲有几多？中港车其实我都有眼睇嘅，三万架，我其实我入行嘅时候两万几架噶啦，已经系少咗噶啦。由最巅峰嘅时候一路走下坡，当时有一个朋友同我讲：物极必反，呢行唔会死嘅。咁我都相信，转咗个形式嘅啫，就而家转咗呢个形式咯。系咪过关司机？你香港人只能够做过关司机，请你嘅时候仲要讲明你系要住大陆嘅。就而家呢个先系现实嚟嘅，咁我亦都讲啦，香港司机嘅适应能力系极低嘅，中港车司机，因为以前咧一帆风顺揾多切咗钱，而一路落嚟咧一路形式咧就成日都自怨自艾，揾唔到以前咁啊乜乜乜，亦都有人讲，诶、哎，如果你啊大肥啊以前叻噶，而家你都上晒岸啦，楼都几层啦，搵咁多钱，仲使乜出嚟做呢啲咁嘅节目啊？有啲人留言系咁，每一个人嘅际遇唔同啦，只可以咁样讲，系咪啊？际遇嘅唔同，就系而家我哋见到嘅嘢，中港车司机。黄昏的行业如果再下调 20% 的话，那我想4000几架次是过关的，我想会收缩到2000架不到。2000架不到。还有多少人要靠这行搵食，我真的不敢说。所以有些人说、我做节目成日说大陆好，我唔系，我真系成日讲件事。我哋用乜嘢用一件事个趋势去做一个节目。我系想有啲多啲，而家好似做大飞看天下，系想多啲讨论嗰件事，包括讲金融都啦，系一个讨论嚟嘅啫。希望多啲人理性啲啦，就唔好粗口烂舌啦，成日闹我。啱啱先人又话啦，哎，而家唔讲粗口咪好咯咁。咁诶，有阵时要啲火嘅。即系做节目啦，可以咁样讲，又好似太过平淡一啲。但系中港车如果少2000个架车，货运、空运仓仲有几多人？因为一票货一架车过关，可能里面有十个仓，十个仓即系十票货，少十票货入空运仓或者入船仓。究竟运输香港的运输有几多少？虽然而家嘅后生仔唔愿入行，系唔愿入行噶啦。咁但系仲有几多人生存到？我哋做节目又好，或者系对中港车或者中港贸易或者做厂家都好啦。 其實我哋眼見到咧，製衣業已經因為用埃塞俄比亞、剛比亞呢啲地方嚇、啊，已經成個香港大陸嘅製衣業加三支廠係萎縮曬噶啦。大陸咧而家不停咁啊強國崛起，令到多外資廠不停咁走，再加上一到打同美國打仗嘅時候，更加多嘅廠，尤其台灣都走得最快。日本廠其實冇幾多噶啦，三韓國因為你限韓令嘅時候，令到韓國廠覺得冇安全感，所以最後尾間三星都走咗噶啦。而日本嘅 Panasonic 已經全線退出咗噶啦。咁香港最多係製衣廠啦，從來都係啦，同埋電子廠。咁而家製衣廠基本上咧，即使冇中美貿易戰，已經有八成嘅廠已經去咗非洲噶啦，越南就少啦。咁而家走去越南嘅就係台灣廠。台灣廠有幾笪地方走嘅，第一就係走小三通，啊，即係由福建嗰邊過金門，跟住高雄走，有嘅。有啲就走鹽田，跟住落嚟香港都有。长三角是另外一件事，但是呢你可以越来越看到台湾人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打压情况底下，裕源鞋厂只不过是其中一个个案。以前我们做南海最多是什么？鞋厂、玩具厂，现在基本上都七七八八的走得。广达重庆间厂啱啱出咗事，咁我曾经做节目讲过，广大个老细我识嘅，系香港人，柏林百里喺台湾做咗广达，其实都系做苹果 iPhone 啊、亚马逊电子书嘅加工厂嚟嘅。我相信咧，个老细梁次振先生咧，都有打算咧，会陆续咁离开中国噶啦。而富士康为咗求生存，除咗搬去印度之外，亦都会去美国，真正用机械臂形式嚟做加工厂。中国嘅出口多元嘅，美国系其中一个市场嘅，但系问题就系、是。一个毒丸条例，凡是同中国咪同美国佬做任何生意贸易嘅国家，呢一个条款出咗嚟，美国佬、加拿大、墨西哥签咗，所以加拿大亦都讲咗，佢唔会同一啲冇法律保障同埋侵权嘅国家，即系中国，有任何的贸易关系。日本将会签订，仲未计欧盟。咁你打呢场仗，就是全世界廿几个发达国家同你中国打，因为佢哋要兼顾美国嘅市场。咁我都话啦，而家整体嘅出口量系 GDP 嘅两成 ，GDP 嘅两成。如果两成里面跌紧5%，成个中国嘅经济好大影响。唯一嘅办法就是刺激内需，所以咧，所有嘅中港车司机啦，同你讲声自求多福，下一次翻嚟。